输一场，他可以赢一场挽回点面子，能再赢一场自然更好。结果这家伙居然又输上了一场，这真不知要赢多少场才能挽回。司仪这次不敢再在这儿耽搁了，连忙先跑回场，另派说客过来。 算了，我去叫他下来吧。 叶修却也是如此说着。陈国本就是嘴硬心软的人，其实心里早被说服了，只是胡乱磨蹭了几句，硬是又帮唐柔争取了一场。此时看叶修如此说，也是点了点头。 好，你去吧。 杜明此时脸色铁青，再不敢有丝毫大意，拿出打总决赛的精神，120%的集中力和唐柔站在一起，很快就抢得了上风。职业选手席这边除了轮回的人，其他家伙都笑疯了。所有人都可以看出来，杜明的水平绝对是在那美女之上的，只是这美女也确实不是一个普通玩家那么简单。结果杜明一个不慎就被对方冷不丁地搞出一个小概率事件，输了这么一把。结果这还没完，当小概率的事件再度发生一次的时候，这实在让人怀疑这到底是小概率还是大概率。在观众们的眼中，这职业选手和普通玩家对战，打个10次就该赢个10次，打个100次能容忍你小概率的输个那么几次。结果现在一共完成了3场，杜明这就已经败了2次。起哄的嘘声在此时又是一轮高潮。此时的杜明就算拿下这局也挽不回面子，想证明输掉的这2局只是很不巧的小概率发生，那么也得连赢个10场8场。可是这里是全明星周末的正式活动，可能给自己这样的机会吗？想到这一点，杜明的心情就更沉重了。但此时也不敢过于分心，只要再被这胡乱的拿下一把，自己以后真是没脸见人了。完全乱了套的比赛在继续着，赛场上打了全息投影，司仪也只能是站在场边一脸的苦逼相。他已经找了人继续去劝说陈果，此时不住地回头朝那个方向望着，结果就看到叶修走了过来，怔了怔后，倒也认出这貌似也是和两个美女一起的，连忙迎了上去。 我去叫他下来吧。 叶修对司仪说着。 谢谢啊，谢谢啊。 司仪感动得快哭了。叶修左右看了看，指了指某个方向。 那边可以上去的吧？ 对。 叶修点点头，自场边朝那边绕去。司仪望着叶修走去的背影，挠了挠头，有些疑惑。这比赛一打，为突出场中全息投影效果，灯光全灭，那边那条上比赛台的小梯是埋在黑暗中的，不可能看到。这人对这场馆倒是挺熟悉的。不过总算是来了救兵，司仪心下稍定，连忙又去关注场中比赛的情况。这一场杜明真是完全的投入，比赛进行得很快，从头占据上风。唐柔手速虽然还是略高一筹，但是没有章法的打法却终究是被压制住了。杜明小心翼翼地判断着，甄别着哪些是有效操作，哪些是放空了的乱打，抓住这样的机会狠狠地给予反击。以唐柔的高手速，要细心捕捉这样的战机，那也是极耗心血的。但此时的杜明已经不会再心疼这点心力，再不认真他真要颜面尽失了。这场比赛最终结束的比之前任何一场还要快，司仪一估摸着时间就知道救兵肯定还没来得及上去呢。不过如果两人都下比赛台一趟的话，没有如果。司仪泪流满面了， 这两人根本就没下比赛台，直接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比赛。而这一次，全场观众都看得清楚，开主机主动挑战的又是杜明，并不是输了的唐柔。唐柔只是果断接受了这一挑战罢了。 哈哈，杜明真是急眼了。 职业选手这边笑声不少，他们知道杜明的心思，这急切的希望赶紧多拿下几场胜利，能抢回多少面子就算多少。他知道这活动不可能允许他们两个没完没了的打下去，但他也没办法，只能是这样自作主张，几分钟的时间能赢几场算几场吧。唐柔依旧是新人快打，杜明此时的求胜欲望也终于是达到了巅峰，他彻底控制住了局面，一丝一毫的破绽都不敢露出，强攻，不断的强攻，奔放的打法终于是显露出了狂剑式的风采。这一局比方才上一把结束得更快，没有退出，再次邀战，主动发起的一方还是杜明。原本还有的嘘声在这一刻全部停止了，观众们忽然也明白了杜明想做什么，他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证明自己，他只是想拿行动回击观众对他的嘘声。现场这些轮回的观众毕竟还是从心底里支持杜明的，对他的嘘声也可以说是对他的一种提醒，提醒他快些振作起来。而此时他们终于看到了这一点，这嘘也算是没白嘘，大家都觉得很有些欣慰。新的一轮比赛却已经开打，虽然这两场都打得挺快，但是这两人没完没了的已经开到了第六场却是事实。司仪作为现场的场控者急的是焦头烂额，耳机里全是后台催促他赶紧解决的声音。至于电视转播那边，听说干脆就是进入了广告时间。可现在又该怎么解决？唐柔那边他好容易是找到法子了，但没想到现在问题不在唐柔那边，是这杜明输了两次后开始不罢休的想要证明自己。无奈的司仪只好又是跑向了职业选手那边，他希望轮回战队的人能去劝一劝杜明，不过心下觉得这有点难度，轮回的人肯定也不想杜明丢面子，恐怕都会挺支持他这样找回场子。再加上轮回的那个周泽凯问他句话，考虑个一分钟，场上一局都打完了。司仪随后发现自己今天真是神机妙算，过来往轮回这一凑，果然轮回的人如他所想，个个装聋作哑，哼哼哈哈。现在杜明呢正全力爆发呢，加上对手也不回避，就是面对面的死拼，战斗进行的极快，一两分钟就是一局。司仪跑到职业选手席这边，话刚说了两句呢，轮回的人略一磨蹭，上面已经又打完一场了。胜方依然是杜明，而不肯罢休的也还是杜明， 连胜了三局了。 杜明心下倒是数得清楚，但是到底要赢多少局才算好呢？他心里也却没了个数。他只知道活动流程是肯定不允许他这样没完没了地打下去的，但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就打到有人来阻止好了。 杜明心下想着，已经又一次邀战，对面也是果断地接受。现场观众发出阵阵惊讶的声音，这场乱了套的挑战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一进比赛，杜明立刻全身心的投入，司仪这边努力劝说轮回的队员，结果这些杜明的队友此时倒是显露出他们队伍的默契了，他们全和杜明一个心思，就打到有人来阻止好了。但这个阻止的人绝不会是他们轮回战队的，于是面对司仪的苦口婆心，个个推三阻四。转眼又是一局结束， 杜明成功的连胜四局，在完全展现出一名职业选手应有的实力后，唐柔真的没有半分机会。比赛台上的杜明看了看四周，没见有人要来阻止自己的意思，立刻又是进行了第五场摇战。唐柔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要去点接受，只是移动鼠标的手却已经有一丝颤抖了。就在他要点下接受的一瞬，一旁却是另伸出一只手将他的手按下了。唐柔一怔，但很快仅从这只手他就认出这人是谁了。 行了吧， 叶修的声音在他身边响起。唐柔抬起头，目光很坚定。 我能赢。 哼，你是能赢，但他也能赢。他赢十局，你赢一局，这能说明什么？如果你只是想证明你能赢的话，你早已经做到了。 我能赢过他。 你能赢过他？我觉得你有点误会啊。荣耀的比赛比的可不是哪位选手能站到最后，而是谁的角色能站到最后。你就算现在把他累到无法继续比赛，我也敢肯定他的角色站到最后的次数一定多过你，赢的依然是他，不是你。 唐柔怔住，望着屏幕中他的那个战斗法师，久久没有说话。 而且我还要提醒你啊，职业选手中有你这样顽强意志的选手也是很多的，不要太小瞧别人啊。 电子屏幕上的画面就这么久久定格着，之前总是迫不及待地进入比赛，这一次却是迟迟没有人应战。 才四百啊，为什么不接受了？ 杜明有些坐不住了。目前的总战绩是5-2，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挽回他的面子，他还想再干脆利落地多赢几把，在所有观众之前证明。 怎么了？不行吗？ 职业选手这边此时也不再嬉笑，又是以战队为单位低声议论着。对于轮回以外的战队来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杜明会如何，他们倒是很愿意借这个机会看看这个新人玩家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唯一一个喜上眉梢的是司仪，他估计是搬来的救兵终于是发挥作用了，说服了那位美女不再继续。于是司仪也立刻不再和轮回的这些人浪费口水，果断地开始朝赛场上跑去。电子显示屏上唐柔这边的游戏界面一暗，却是他已经退出了游戏。唐柔站起身，已经准备跟着叶修离开比赛台了。谁也没有想到，杜明的声音突然在场馆里响起。 怎么了，美女，不敢来了吗？ 职业选手间常见的挑衅，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玩家也如此，这未免有些失了风度。然而对于此时的杜明来说，他觉得只赢了这些场还未够，既然对方不想打了，他希望对方可以说句服软的话。 不敢？ 唐柔的字典里又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字眼？立刻扭身回去就要再战，结果却见叶修从容地把比赛台里的扬声开关打开了。 不如让我来试试， 叶修说着，全场一片哗然。这莫名其妙哪儿钻出来个人呢？正跑到半道上的司仪猛然听到这一声，差点一个跟头翻倒在地，一种引狼入室的感觉油然而生。结果耳机里却是已经传来后台导播惊喜的声音，对着他连声叫嚷着： 靠，总算换上来个人了，快安排他出战，我那边广告都播了5分钟了。 司仪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上了赛场，而这时杜明正代表全场所有人发出了一个疑问： 你是谁？ 主力累了，我是替补， 叶修从容回答。全场一片哄笑，大家纷纷议论这是不是活动方特意安排出来搞笑的家伙。结果此时司仪却是已经奔上了前台，灯光一打，气都快喘不上来了， 却还是果断宣布第二位挑战者上台。司仪这是想浑水摸鱼，赶紧把前面那一场没完没了的二人转给结束了。虽然他心下觉得这个新上来的貌似也是个会乱来的家伙，心中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不管怎么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于是这第二位挑战者连点礼貌的掌声都没有得到，全场观众都还在莫名其妙呢，他们连这人是怎么钻上比赛台的都不知道。职业选手这边也是个个头顶问号，这次的全明星活动还真是够混乱呢，连他们都是大开眼界了。 那边呢，准备好了没有啊？ 叶修还在说着。 你倒是记游戏啊。 杜明郁闷，硬是到了这一步他也没辙了，总不能还不依不饶的非要揪那美女出来吧。 哦，不好意思啊，等一下。 叶修说，而后就听着比赛台里传出的声音。 给我账号卡。不要，我来。哎呀，别闹，快给我。不给。啪。 现场所有人的目瞪口呆中，比赛台的扬声开关被关上了，啪，好像又被撞开了，断断续续传出一些争夺碰撞的声音。 哈哈，大家稍等一下啊，看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这位挑战者在账号卡的交代上有一点小问题啊。 司仪一边擦汗一边在这儿胡说，现场立刻暴雨嘘声。 要不要上去看看呢？ 司仪心下正嘀咕着，电子屏上却是终于亮出了游戏界面，这边的战斗法师总算是登陆了。 这是什么技能加点啊？ 就听到又传出了这么半句话后，啪一声响，这次扬声开关却是被真的关上了。杜明好郁闷呢，觉得自己今天运气真是差，乱七八糟的摊上了这么一摊事儿。正烦心呢，那边却是已经登录完毕，正在向他邀战。杜明强打精神接受，不管这对手是谁，他也不敢再大意了，先前丢了的脸面还没能完全补回呢，这次可不能再雪上加霜了。地图依然是随机选出，在两人都接受比赛后立刻被打到了赛场上，两人的角色也是立刻出现在了两角。 位置真是不错啊。 比赛台却是有一个窗口，正好可以让选手可以看到全息投影的全景。不过在欣赏了两眼后，叶修的目光还是回到了电脑显示屏上。操作者是不可能直接看全息投影来完成操作的，固定的位置会带来很多死角。地图的一端，杜明的剑客已经冲上来了，抑郁的心情他已经准备拿比赛来发泄，管你这是个什么挑战者，杜明都不准备再有丝毫客气。 来了， 唐柔提醒叶修。 知道。 叶修说着却还在翻看着角色的装备和技能。已经看了好几场战斗，以叶修的素质，这战斗法师的属性和技能都估计的差不多了，此时粗略一扫只是印证了一下自己的判断。这张地图也不大，叶修这边看完，杜明的剑客刚好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